北京时间8点整，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驾驶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日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早上的8点03分，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好，大家好，我是张婷。 这里的节目来自FM 98.6的乌鱼来了。 哎，没错，就是新年啊，跟大家再问一声好。 嗯， 其实这已经把这个年快过完了哈。 哎，但是 再过2天到正月15， 按照咱们传统的这个老习惯呢，我们仍然还是在这个春节的 周期当中。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这时候给您拜年，也算是拜一个晚年了。 早晚只要拜年就是好的。 嗯， 其实今天聊一话题，我觉得和过年是有一点关系啊。 嗯， 因为我也是这个刚刚回到工作岗位没多久，就是我发现每次过年回家，我爸妈都会在我的书包里、行李箱里，所有我能装东西的地方藏很多的这个东西。 是，虽然呢，我们在这个春节假期当中和朋友们聊话题的时候呢，有朋友说了，说自己呢，因为这个在家里边。回家之后待的时间有点长，所以呢已经遭到父母各种各样的嫌弃了。但是呢，真到了要离开家要 返回自己生活工作的这个城市的时候呢，那家乡的父母可能就这个时候真的又会表现出对你的万般的不舍，所以呢也会悄悄在你的行李当中这个放上他们认为很必要的，你一定要带在路上，然后带着陪伴你的东西。 对，所以今天聊这个话题就是说，过年的时候你爸妈在你的行李箱里放了什么东西。 嗯， 你像我爸妈是给我放了一兜子水果，就是各种种类的水果， 就生怕你啊，就是平时可能这个忙起来就不注意了，然后也不按时吃水果了，所以呢就把他们能想到的种类都给你买全了。 所以今天我也想知道大家的行李箱里到底有什么。 微信公众号 YGTP986，欢迎您随时参与进来。继续来说的是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呢是2017年2月7号，那么今天白天呢是阴沉的天气，最高温度2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同时呢伴有微风3到4级，也提醒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根据天气的变化来增减您的衣物。 嗯，没错，看着天气有点阴天啊，不知道最近有没有可能会下雪。 哎呀，说的我心中充满了期待， 对对对，因为这冬天也没有一场像样的雪。 没错没错， 嗯， 但是我觉得下雪之前应该会有，除了天色阴沉之外，应该空气当中也会有一点湿润的感觉吧。但是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感受到，我只感觉到我空气当中闻到了灰尘的味道。 好吧，那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资讯吧。 嗯，刚刚也说到了，现在呢还在这个春节的周期当中。那么元宵节呢是在今年的2月11号，正月15也是在星期六这一天。那么说到元宵节呢，很多朋友们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在准备着买元宵了。那么新潮口味的元宵，不知道您都了解多少？ 新潮的，不就是什么水果馅儿之类的吗？ 以前我觉得巧克力馅儿就算是挺新潮的了。 还有什么新鲜的？ 现在呢我们也看到有记者呀专门走访了这个元宵市场，从中了解到呢，说今年市场上除了传统的馅料之外，乳香口味的、抹茶口味的，还有赤砂糖馅的，这些呢都属于新潮口味的元宵也纷纷上市了，满足年轻消费者的各种需求。比如说像这个全聚德旗下的全聚德呀、仿膳、丰泽园，还有这个四川饭店，这些老字号在今年的这个元宵节期间呢，也是不但是卖新潮的元宵，而且还举办了各种各样和元宵节有关的应景的活动，像猜灯谜呀、还有送元宵等等的。 嗯，哎呀，说这老店的乳酪香味儿吧，这种新派元宵我听都没听过， 我也是第一回知道啊。 哎呀，记者也是从这护国寺小吃连锁店了解到，这60多家店铺的元宵供应量呢会继续保持增长，同比上升是10%左右。而护国寺小吃总店今年将继续供应5仁、巧克力、豆沙、草莓、玫瑰这10多种馅料的元宵。而今年这家老店呢将这个大胆改革创新，推出了带有乳酪香味的新派元宵。说这个近年来啊，不少客户就反映说我们的元宵缺少变化，还想怎么变化呀？过个年就吃点元宵嘛， 要求不要太多啊。 哎呀，所以这护国寺小吃店的这个经理就说了，说我们从立冬开始就开始试制各种的新口味。这是李大师啊，是他们祖孙三代都做小吃，是小吃世家。而改良之后的新派元宵，相比传统元宵呢，口感更松弹，略带奶香，有点像奶酪或者是黄油之类的香口。这种口感 我相信会吸引很多包括孩子 尝尝也行， 对，还有年轻人，这些就是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的这些人的喜欢。我觉得像就是这个老辈人可能还是喜欢传统口味比较多一些。 对， 嗯， 而且李秋华也表示说了，说这元宵啊现在每天都得摇上500斤左右。哎，看到过你摇元宵吗？ 我看到过，我就是觉得那个现场挺就是被这个购买的人群啊围的是水泄不通啊， 而且我觉得超级挺神奇那种感觉。就是那元宵在那个大机器里转出来就是一个圆了。 对，还有那种人工的，就是 手动 摇元宵的， 哇，那就更值了， 真的是一门传统的手艺啊。 哎，没错， 嗯， 说今年呢依旧是一抢就没，虽然说多出来30%哈， 嗯， 所以预计在元宵节期间这个销量会再攀新高。可能会一天卖出1000斤左右。 是啊，生意兴隆，这也是开门红啊。 嗯， 再来说一下这个，还有紫米和黄米元宵，这个呢是每年元宵节期间排队购买锦芳园元宵的，这个已经成为了京城的一景。那么有记者从锦芳了解到了，说2017年的初10到初15，6天预计呢供应元宵总量大概接近150吨。 哇！ 而且呢，这个锦芳元宵呢，推出了像紫米元宵、黄米元宵，他们呢仅仅供应两天呀，这限量供应啊。是在正月十四和正月十五这两天当中限量供应的，所以您要想尝这个味儿的话呢，还得真是提前就去排队做准备了。 哎，说实在的，这个我，你像我这个没有什么做厨房的这种菜的经验哈，元宵到底是什么米做的呀？之前 啊，我也不了解啊， 是不是属于那种黏浆米、糯米那种米啊？ 有机会的话，可以请这个专业人士给咱们解答一下。 所以说，今年是把这个原料从原材料上给它进行了创新。 嗯， 紫米的和黄米的元宵在正月十四、十五两天供应。 嗯，那么今年新推出了还有这个抹茶口味的元宵，以及赤砂糖馅的，满足年轻消费者的口味需求。还有功德林元宵的品种呢，也是比较多样，像什么什锦的、黑芝麻，还有 coco， 还有山楂、五仁、桂花、无糖，而且还新增了蓝莓馅的。那么在这个制作过程当中，也是讲究完全的净素啊，这个馅料低糖低脂。另外呢，这个功德林还首次推出了像金汤元宵，这也是多款营养新鲜的这个元宵。那么大厨们呢，会将原来普通的元宵汤底从清澈的元宵汤变成色彩斑斓提升口感的南瓜浓汤，还有紫薯浓汤，还有开胃的山楂浓汤，以及滋养滋润养颜的银耳羹。哇，听起来真的不仅仅是元宵了。 对，这回把你汤汁儿也变了哈。 对呀、啊， 听他一说这个南瓜浓汤，我觉得味道应该还不错。 嗯， 紫薯浓汤都可以。 对， 山楂浓汤也还行， 关键是这个卖相上，你想想，这个元宵煮出来之后，这整个这一锅汤是色彩斑斓的，应该也是让人感觉很有食欲吧？ 对，这叫金汤元宵哈，可以关注一下。 是， 还有一些餐饮老字号，同样也是为这个元宵节亮出了绝活哈，像这个以石磨自制的黑芝麻馅料的峨眉酒家，哎，今年也推出了像这个黑芝麻、巧克力、蜜柚、黑糖、红枣这五种口味的蜜汁汤圆。说预计市场供应量会超过2万斤，超过往年了。而传统的石磨汤圆呢，闻名北京的鸿宾楼今年推出了巧克力、黑芝麻这六种口味的清真石磨汤圆，而一些其他的店铺也各种的这个推销都有活动。 嗯，没错没错。其实呢，我觉得大家现在也比较关注这个元宵市场，你也可以根据您家人的口味然后选择，总有一款适合您吧。 嗯，我说实在的，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黑芝麻。 哎，我也是比较喜欢这个传统的馅料，可能新鲜的口感呢是就是这种尝鲜。 尝个鲜就算了， 感受一下，比如像抹茶口味啊什么这种的，尝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再多的话，我觉得还是迷恋小时候的味道。 没错。看看您家今年准备选什么汤圆吧，或者您听到我们说这元宵，马上想到快过节了，赶紧看看家里有没有元宵储备哈。 是啊是啊。继续来说这个呢，是春节第一网红，现在已经出炉了，就是滚滚毛笋，它的这个高清正面照已经来了。这个呢是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毛笋起的这个名字啊，常年呢挂在树上，画风清奇。网友调侃说了，说这只大熊猫是被物种给耽误了。那么根据饲养员介绍说呢，毛隼性格比较胆小，因为独居，所以呢经常喜欢爬树，然后观看隔壁的大熊猫玩耍。其实呢不是爬得高，而是呢卡住就下不来了。 哎，我也是在网上看到这个毛隼的各种照片哈。他们都是网上发一个图，大图让你在里面找毛隼，你找不到，就已经和画面融为一体。它是爬到一个应该离地大概有4-5米高度的那种树枝的枝桠上，趴在那儿，然后旁边那些小朋友在拍集体照，它在后面远远观望。 有一 种状态， 对，有一种这个和大家不一样的感觉哈。哎呀，真是萌翻了， 莫名其妙的这种萌的。 对， 再说一个也是和动物相关的吧， 是 说我们一起回家的故事。大雪皑皑，天气寒冷，这是一个小朋友和他的狗狗带着羊群回家。没有想到羊群中的一只母羊突然生产，所以这个小朋友呢急忙跑回家，背来两个红书包，一个人一只狗，他背着羊妈妈，而这只小狗背着刚出生的羊妹妹，终于把这羊群领回了家。所以这个画面在网上传播之后，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有点萌。 没错，这是一个国外的故事，但是呢我们看到图片之后，冰天雪地里边，这个小主人呢背着一头羊，然后呢他身边的这只汪呢背了一只小小乳羊，就是小羊羔。哎呀，看到之后觉得真的 再冷也觉得心里是暖的。 嗯，没错。 嗯，那么继续来说，这个是高校学霸呀，这个学霸寝室走红了，六名女生获奖近百次。那么最近呢，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一间女生宿舍真是开了挂了，宿舍里面的六位大四的姑娘个个都是学霸呀，四年下来六个人共获得各类奖学金，还有国家级比赛大奖以及校级的比赛大奖将近百次。网友说了，我们寝室是一个比一个能睡，人家这寝室是一个比一个优秀。 这也就是说这个氛围的作用哈。 没错， 而且这个六个女孩，我相信一定会互相的有一个比较，就是说哎，谁比谁更在学习上进步了， 彼此激励啊。 嗯，没错。 嗯， 再来说说这个寒假作业的事儿吧。这寒假作业啊，一说好多这个小朋友如果在听广播就觉得哎呀要开学了吗，提的寒假作业。 寒假作业我已经在过年之前用两天时间已经完成了呀。 不就是多少道题抄什么这个字词啊之类的吗？ 嗯， 说说这个语数外优先吧，中小学的寒假体育作业遭到了执行难的问题。这个寒假呢，为了督促孩子们锻炼身体，有不少的中小学都布置了体育作业，但是和语数外这些传统项目相比呢，寒假作业由于很难考察，多靠自觉，所以这个执行难的问题就难以解决了。 嗯， 不少学生落实起来打了折扣，而且即使有未完成的家长还是会帮孩子签上字，签一个完成了。 是啊，至少现在还有体育作业这一项这一个项目呢。我们上学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体育作业这一说啊。 上学那会儿就觉得回家之后就疯争傻闹了，谁管体育作业，不用留，我们觉得运动量比你的体育作业还要多。 对，所以呢这个引导的方向还是对的，就是呢让孩子呢要注意这个除了德智之外呢，这个体育也要跟上来。 嗯，就是寒假作业啊一结束的时候，基本上这一年也给过完了。想到说的互动话题呀、就是说回家之后这爸妈在你行李箱里装了什么东西， 嗯， 可以一起聊一聊， 欢迎各位来分享。 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送首好听的歌吧。 追一个小太阳，流着汗躺一路狂奔，炙热的心脏烁烁发烫，手掌心拥满力量，路荆棘又漫长，愿我们一如既往坚强，风再大都能怎样，最美的梦就在前方，愿用一生抵挡野心的看望，逆风飞翔的翅膀，哪怕曾受过伤，不惊不慌，永不言弃的信仰，自由若的坦荡就够我们成长，可以流浪几百分渴望不甘，拼命去闯就不能被原谅，踏步起上纵然将切磨穿，因日落在等曾有淡忘，而是忽听喊你的向往，此时的拥抱落落慌张，可否一场你的日常，人容一场夸父追日白向往，狂 向往，我看望。 来自李先达的一首《热影》，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的吴宇来了，来聊聊今天活动话题，说说爸妈在你行李箱里到底放了什么东西回来。 是啊，离家要返回奋斗的城市了，出门之前爸妈悄悄的偷偷的在你的行李里面塞了什么，当你发现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来不及卸下去了？ 哎，我其实是因为当时在网上微博上看到好多图片，有那种塞了一大堆馒头的就是 有 超大个，我觉得这馒头应该得有两个手掌加起来平摊这么大。 还有对，还有就是过年呢，这个把父母从家乡接到北京来过年，或者接到自己的城市来过年，然后等到这个父母回去的时候，发现家里边冰箱都被塞满了，满满的全是大馒头， 全是冻饺子， 全是主食。对， 哎，还有一朋友跟我说，说家里冻饺子够吃到这个六一了，基本上 半年的伙食没问题了。哎呀，这要说爸妈这颗心呢，真是想一想也让我们很感动。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到底你的行李箱里被塞了什么。来看这位叫挡不住的刘刘说了，塞了一大罐子的老咸菜，还有一袋子肉丸子，还有若干的鸡块，还有烧猪肉，还有这个一袋子油食。他说了，我妈说这个你们姐妹俩要多吃点，所以呢还给我们就多放了点。 哇，真的是好暖，而且我觉得这个种类也非常丰富。 对啊，这离家的时候呢，沉甸甸的行囊其实都是妈妈给的吃的。 我看到这是磁暴步兵，他说是一袋子开心果。他说因为爸妈知道我到了北京之后，肯定舍不得自己买这么贵的东西吃。 哎呀，真是， 这是爸爸妈妈比较了解你哈。 对啊，你看到的时候是不是眼睛都湿润了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了，他说这个大年初六南京的这个国际机场，他说呢也是看到说有一位大叔的行李超重30多斤，因为带了太多老母亲给做的煎饼和咸菜，最后呢这位大叔只能是把煎饼拿出来拎在手上登机了。哎呀，他说呢，我也是想到了说自己读书的时候，每年寒暑假返校，妈妈总会在我的行李里面放各种各样吃的用的，还有她亲手包的包子，亲手炒的花生，亲手洗的苹果。她说当时还不懂爱，总是变着法的拒绝嘛，因为行李太 太沉了。 是啊，她说现在长大了，真的想想满心是愧疚，太怀念那个时候了。她说每一只临走的行囊都装着沉甸甸的爱，在离家的时候呢，面对鼓鼓囊囊的行李，终于会对妈妈说谢谢您了。 其实说到这儿，我也想起上大学那会儿，基本上我们放假回来就是一个分享大会。 哎呀， 因为我家里会带上妈妈做的一些就是卤的一些东西啊， 好吃的 熏货啊这种。 是啊， 还有就是别人家里边在海边呢，会带一些这个海鲜产品啊，都是妈妈做好的。这总之一到周日这一天，一般都是周日返校，周一上课嘛，就变成了这一晚上这一餐就变成我们的分享大会，就大家把从家里带的东西放在桌子上，互相一分享，一顿饭就有了， 宿舍大聚餐呀。而且这个食物呢，来自于天南海北，确实还挺过瘾的，挺解馋的。 对，但那会儿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也一样，就是会觉得行李太沉了，哎呦，我不想带。 对，而且 其实之后发现，这是妈妈对你的爱嘛。 对，就当时那个时候，你可能还觉得是一件很烦恼的事情，怎么又给我塞这么多？可是若干年之后呢，你真的会很怀念那个时候。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有图有真相。 先看一下这个图先。 这个塞的是 方便面， 我天哪！他说呢，我真的是服了我妈妈了。妈妈， 这衣服放哪儿了？这行李箱这一层啊，满满的都是方便面。 对呀，难道不能再塞点有营养的吗？ 不是，我觉得这方便面就不用带了。 对呀， 哪里都有卖的。 是啊， 是吧？ 还是看看还有没有更多的朋友来分享一下。 哎呀，我看到这是二双，他这个有点儿不一样哈。他说我偷偷装了家里的花生和瓜子儿，临走之前被我妈发现拎出来了， 立刻给你截住了是吧？ 截留了， 休想带走。这是家里留着吃的。安月说了，他说呢，爱看的书、爱吃的零食、保暖的衣服，都是自己不在乎的，但是都被妈妈准备着。就是你那行李其实不用自己准备，妈妈提前都帮你打包好了。 这，哎呀，也是哈。 对， 有的时候，刚刚我看到一个朋友也在说装的是我过年回家穿的几身脏衣服已经洗干净了 啊， 就自己准备，就是带回单位再去洗的。 就是有一种行李是妈妈觉得你的行李还不够，还要再多充实一些。 嗯，还有这个是话痨，他说是我妈呀，在我弟弟的包里放了煮鸡蛋、王老吉、橘子，还有各种的饼干和糖。但我弟本来特别不喜欢吃，每次是问我妈都这样，我们两个都特别无奈。 妈妈 这次应该是先看弟弟回学校了。 对，妈妈肯定说路上吃，路上吃，带给你的同学吃。 哎， 对，肯定是这样。 这话好熟悉。 这个耿耿说了，他说呢，啊，塞了不想带的各种厚衣服，还有塞了陈醋、塞了折叠的集装箱，就怕你这个随时还要就是充实你的行李，然后还要装进更多的东西。 哆啦 A 梦的兜嘛，那个袋子嘛。哎呀，我看到这个是一下我就受不了。他说，我爸妈给我放了一堆这个吃的东西，还把户口本给我带上了。 啊？哦， 这是让我去领证的节奏吗？ 爸爸妈妈 无声的催促。 对，爸爸妈妈可能就当着你面的时候呢，不好给你压力，但是呢，直接用这种行动告诉你，是时候找一个合适的人嫁了自己了。 这也太直接了。 对呀、啊，嗯，还有这位叫 Queen 的朋友说了。东北大米、白糖、各种拌饭酱、方便面，哎呀，他说沉甸甸，但是都是他好的那一口。就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朋友呢，他真的可能在就是自己工作的这个城市当中呢，他找不到家乡的味道，所以呢才会走的时候特别愿意带上很多家乡的这些特产。 对，家乡我觉得特产是一方面哈、 嗯， 还有一种就是像刚刚说的这种拌酱啊什么的，可能是妈妈做的、哎，可能是只有当地才有卖的。 没错， 我觉得这种东西带在身上的话，无论你在哪儿，都有一种家乡的味道陪伴着你。 哎，我想起上下学的时候，宿舍有一个贵州的同学，开学来就带回了满满一罐子的辣椒酱。 嗯， 那是真是来自贵州的辣椒酱啊，那不是一般等级的辣。 对，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妈妈就准备这瓶辣椒酱要陪伴你一个学期或者是一段时间， 对对对， 让你可以一直吃到家乡的味道。 对，千万保存好啊。 哎呀，还有这个是Moon 他说呢，说是水煮蛋泡面炒熟的，我看一眼，水煮蛋泡面是炒熟的，还有鸡蛋西红柿的卤，怕我去了当天没吃的饿死了。这应该是回去的比较早。 对对对， 怕周围的，你的儿子孩子都已经很大了，应该不至于这种低级错误了吧。 可是在妈妈眼里你永远是个小孩子，永远都是那种有了上顿没下顿的。 好吧。 嗯，看看这位叫哈皮格尔，他说呢，各种过年的辣货，就是家可能是南方的，就是喜欢那种腌制的腊肉之类的，啊，鸡鸭鱼肉，就差没把家底塞进去了。我在外边过的是有多心酸呢，妈妈。 而且还得是硬货啊， 对， 放一些这个肉啊之类的，就怕你舍不得买。 没错，而且妈妈就是即便已经把你的行李箱塞得不能再塞了，她还是觉得永远都差那么几样，就还没给你装进去，不如过年回来把妈妈也带回来吧。 一起来。 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回来接着聊。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妈妈看，六个元宵。 乖，那是六个零。 4008-60平安车险官方电话，报价精准，支付安全，更值得信赖。 4008-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 北京时间早上8:31，这里是乌鱼来了。各位好，我是圆圆。 大家好，我是张婷。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上半段聊得很热烈呀，就是说一说离开家的时候发现行李箱里被爸爸妈妈塞了什么东西。 哎，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那个也是我妈给我带的 啊， 就是炸酱，你知道吗？ 知道、啊、 就是老北京炸酱面炸酱，因为我妈当时就是说这个学校里我吃不顺口我们那个学校的卤、 哦、 然后就给我带了一罐儿，就是那个咱们吃那个水果罐头那种罐子的炸酱，带了一大罐。 我好奇的是你是怎么保存这炸酱的？ 就是这个事儿，你知道吗？因为当时是夏天，我就是好像是暑假过后吧、那个时间回的学校， 还是夏天。 对，然后虽然说天气就是暑假回去嘛，稍微有点转凉，但还没有。 那会儿也是秋老虎的天气 啊， 啊 对啊 对， 所以就着急把这个炸酱吃完，就拽着我们宿舍的一起，宿舍里面几个人，然后隔壁宿舍一块儿去那个食堂去吃 上 炸酱， 吃下顿 吃，所以我吃了一个星期， 从此是不是再也不想吃了？ 从此就再也没有让我妈给我带过炸酱。 这个 你想，我妈做的炸酱多好吃啊，里面肉块还多。 对呀、 别的地方哪儿炒这样的炸酱？ 所以说呀，真是时候在宿舍里添置一台冰箱了，能够保存妈妈带回来的好东西。 对，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爸妈给你在过年的时候放到行李箱里的东西，还真有可能会过期。 对对对， 忙不过来，吃不完。 而且有的孩子是因为舍不得，就是一看到那是妈妈这个做了，然后给他带上火车的，怎么也不舍得吃， 那留起来做标本吗？ 放着放着就过期了， 有可能哈。 哎呀，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说这个，也欢迎朋友们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986。刚刚看到有一位朋友呢发微信过来问我们说了，说呢我在开车的路上，那朋友叫什么来着？ 哎，对，你在开车的路上怎么能发微信呢？要注意安全啊。 对，他呢也是说我要那个参与一下节目，感受一下是不是直播互动，那现在应该是感受到了。 所以今天互动话题，想想哎，爸妈在你行李箱或者曾经啊给你放过什么东西。 没错， 也许你有像我这样一样的经历哈，什么东西放过质、这个过期了还没有吃完。 总之是相关的故事，而且呢现在正好也是这个离家返程的一个时期嘛，所以呢应该会有这种很鲜活的生活的经历。 没错，一起来分享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继续来说资讯，这个是3年内3000万次的按压，父母呢用双手延续了他的呼吸。最近徐州的小伙子邵达，他是从6岁的时候肌肉萎缩瘫痪在床，21岁的时候已经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那因为买不起呼吸机，3年的时间里，他的父母轮流用手给孩子按压胸部，24小时从来没有间断过。大年初二，邵达的病情再次恶化，那父母呢又开始为他按压了。他的母亲也是说了，说妈妈只能照顾你，妈妈不是医生，不能够治好你。哎，听了让人这心里边太酸了啊。 哎呀，这也是父母对孩子的一种爱、啊、 而且伟大的爱。 再来关注孩子寒假沉迷网游，家长呢想了一个高招，我说这时候也是与时俱进的一个想法 啊。怎么做的呢？ 你猜猜呗，不让孩子在玩电脑， 而且还是个高招，那肯定就不是简单粗暴的方式了。 生密码，对吧？ 对， 切电源， 这已经是高端的手段了。 还能怎么着？我不交网费，我看你怎么上网。就不行，这伤敌1000，自损800，自己没法上网了。 最后达到效果没有，还很难说。 说是一个家长呢，带鼠标上班，防止儿子玩电脑。现在呢，正值寒假，这武汉13岁的小朋友琪琪就沉迷于网络游戏，家里电脑的密码也被他破解了。哎呀，这还挺厉害，你看防不胜防。 对， 为了防止孩子沉迷游戏，母亲杨女士参加所有的聚会都会把琪琪带上，甚至背着电脑的电源线和鼠标去上班，还只有电源线。 就是或者带走人，或者带走你的设备。 哎，这个光鼠标没有什么作用，因为这鼠标说实在，这种电脑配件还是比较好去配到的。他把电源线也带上，真是釜底抽薪。 所以我在想，这个有的时候吧，就是给这孩子戒网瘾呐，不一定要采取多么多么这个高级的手段，有的时候简单粗暴一点， 从源头， 对，也可以遏制他。 这肯定是有效果的。 对，也希望孩子能够明白妈妈的苦心了。 对 啊，继续来说吧，这个中学老师呢为了买车向毕业学生众筹，钱款已经退还了。最近呢，这个某中学的老师啊 在已经毕业工作的学生，这个和已经毕业工作的学生一起吃夜宵。这个学生呢了解到说老师缺钱买车，于是开玩笑说借钱给老师，表示了说结婚的时候再请老师来还。这老师呢在群中向学生众筹买车，现在呢这个涉事的教师已经将筹到的这1000多块钱退还了，并且做了深刻的检讨，相关部门也已经介入调查了。这真的是和我们想象当中的为人师表的这个这个老师的形象有点不太一致啊。 哎，再来关注恋爱保险，这也是一个新词儿哈。了解一下，说说最近呢，网上传了一个说价格在99块钱到350块钱的恋爱保险。这个保险就承诺啊，如果投保的两个人在3年之后结婚，可以在婚礼上收到10000朵玫瑰。而根据介绍也说，这是一家保险公司在2015年就推出来的险种。很多人就这个热恋情侣说，哎，这还不错哈，挺浪漫。 嗯， 但有结婚的人表示质疑，说这能实现吗？到时候3年之后，我要是真结婚了，你这99到350块钱恋爱保险能给我送这些玫瑰吗？ 是啊， 而专家也说了，这就是营销手段， 简单明了告诉我们说了，这样的营销方式我们还是要千万小心的。虽然看这个投保的成本很低，但是最后能不能兑现可是很难说的。 也就送你10000朵月季呢，也有可能， 或者是10000朵野花啊， 也有可能。 再来说一下这个红包只抢不发，男子遭到同事谩骂之后报警。春节期间呢，这个江苏的王某在微信群里边只收红包不发红包，遭到同事刘某的多次谩骂，于是呢这个王某就选择了报警。面对民警骂人的刘某仍然不以为然，经过教育之后才认识到说这个微信群呢是公共场所，公然侮辱他人已经涉嫌违法了。那么最后呢，王某同意不追究同事刘某的责任。那么这个骂人的刘某呢也向王某诚恳地道了歉，最后是和解了。但是这样的事情不希望再发生。 哎，红包引发的纠纷哈。 是啊， 这自从过年有红包之后，我就发现各种群都是这样。 嗯， 但大家一个默契好像就是谁抢到最佳手气就会发包。 哦， 或者是有一些人自愿去分享， 对， 想把这个快乐带给大家，也会发一个红包。 好像已经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一个这样的一种规矩了。 对，约定俗成吧。 哎呀，总之呢还是希望大家，如果是这个因为红包的话，千万不要引发像这个不必要的，本来是一件好事最后发展成一个悲剧了。 对，这大过年的嘛，对吧？ 是啊， 有什么过不去的。 没错。 那说说这个敷完面膜之后，不知道大家洗脸吗？这也要做一个调查，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哎，你说这事儿没想过。 有些面膜不就是宣传说是免洗面膜吗？ 对，我也看到很多面膜后面写着这个15-25分钟之后，你把这个按摩至吸收就可以了。 对，还有一些面膜宣传的是抹上之后，然后你就踏踏实实的上床睡觉吧，伴随你一整夜慢慢吸收。 但今天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说这个为什么敷完面膜一定要洗一把脸呢？ 哎， 说这面膜它的作用呢是隔绝空气，把营养导入皮肤。而实际上面膜敷在脸上的15到20分钟之内，皮肤已经处于一种饱和状态，如果不把脸上的营养液洗掉的话，直接涂其他的护肤品会影响皮肤的吸收。而面膜上的营养物质如果长期的滞留，就是您不洗的话，会导致皮肤敏感的人长痘或者是红斑的现象出生。 哦，所以为了咱们的美貌，还是勤快一点吧。再来说一下，这可是咱们国家呀可能是要动真格的一个地方，就是禁止未成年人0点到8点期间打网游。那么最近呢，国务院法制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送审稿正在公开征求意见当中。那么条例要求了说，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采取技术措施限制未成年人连续使用游戏时间和单日累计时间，禁止未成年人每日从0时一直到上午8点这期间呢使用网络游戏服务。这个征求意见呢也是截止到2月6号，就是说已经截止了， 木已成舟了。 是啊。 哎，你说0点到8点给你禁止使用网络游戏的服务，白天呢爸妈再把有这个鼠标和电线带走，是不是基本上也就拜拜了？ 对，基本上就告别这个网络世界了。但是呢，出发点真的也是为了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身心健康啊。 哎，没错，我是觉得这0点到8点啊， 真 是确实可以让未成年人不要去参与网络游戏。 没错， 那这个时间就是一个人体需要休息，青少年需要长身体的时间呀。 对， 这个还是同意的。继续来关注一下 小客车指标的事情吧。 啊，好啊， 这个事情一说出来就是一把心酸一把泪了哈。怎么样，是不是最近又要快要揭晓了？ 对，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但是看到这条资讯的时候呢， 还是会振奋一些哈。 还是觉得舍我其谁呢？ 就是今年的小客车指标呢是15万个，而个人的指标会增加了。最近呢也是北京小客车指标数量调控网站公布了2017年的小客车摇号指标配额，而今年的全年配额是15万个，和去年相比呢，普通燃油车的指标配额是9万个，新能源的配额是6万个。但记者发现了，说是虽然普通车辆的指标仍然是9万个，但是个人的指标占比会提升一些，比去年增加了1800个指标，有没有可能有希望？ 就多出来1800个幸运儿啊！ 对呀、 所以说还是有盼头了。那么北京呢，这几年延续的这个摇号政策呢，从2014年第一期开始，小客车全年指标量是15万个，那这15万个指标被普通燃油小客车和新能源客车按照比例进行了分配。那么新能源指标量呢，占比逐年在递增，到2016年，15万个指标当中呢，新能源车占了6万个，普通燃油车的指标占了9万个。那么根据发布的这2017年北京小客车指标额度，今年呢，这个指标额度是15万个，其中普通的指标配额是9万个，示范应用新能源指标额度是6万个，和去年这个数量上是一致的。 也就是记者说啊，说这2017年小客车指标配置和去年相比有一些不同。而且普通小客车指标方面呢，个人指标的额度占年度指标的配额是92%，大概是82800个。而单位的指标额度占年度指标配额的6%，大概是5400个。营运的小客车呢是在2%左右，是共计1800个。 去年的这个个人指标额度占这个年度额度的90%，那按照当年的总量计算，能供个人分配的这普通燃油小客车指标只有81000个，所以呢，今年一比较，多出了1800个指标啊。 就仔细一个数据分析一下，发现这些指标确实有一些调控和变化的。 没错。那么按照这个北京空气清洁计划2013到2017这个当中的计划，那么今年呢将是实施的最后一年了，那明年北京的小客车将如何调控还有待公布。在此之前呢，交通委新闻的相关负责人也是透露了，说北京仍将继续执行机动车总量调控，今年会研究2018年到2020年的调控政策，到北京2020年机动车保有量将控制在630万辆以内。 哎呀，说说这今年个人指标增加了1800个，不知道有没有您能成为这个幸运儿？ 希望啊，这个听我们节目的都有幸运。都有幸运陪伴啊。 每次这是不是摇号之前都是心惊胆战要看结果？ 并没有，会觉得 已经随意了 啊，但是另一方面又有一种侥幸心理，觉得好像自己的这个中签的几率很大呀。 好吧，也是希望大家都有好运哈。大家关注资讯，关注一下女子为了省钱坐一个霸王车，这是第一次听到。烧掉了火车票上一个字儿，为了坐这个霸王车。这最近一个女子啊，赵某乘坐 K5274列车，原来是打算从浙江金华到湖北的一个地方，但是为了省车费，她只买了另外一个地方短途票，并把其中的一个字烧毁，留下了一个某某州这样一个字样，想混淆过去。结果呢，还是被这个民警识破了。 对，就不要动那些歪心眼儿啊！这最后呢，总会是，就是真相有这个暴露的一天吧。 没错。想想这做法也是奇了怪了，看这个火车票上把这个倒数第二个字给烧掉，然后说哎呀，你看不小心烧掉了，我这是到哪儿哪儿的，可是火车票的信息现在是实名制的信息，而且都是网络信息了。 对呀、所以呢不要小看这张票啊。我们稍事休息，送一首歌吧。 来听一首歌，来自邓紫棋的再见。 爱情的起点都是最美的瞬间，什么贴的你的今天，罗密欧跟朱丽叶，那些最深情的电影情节，都说爱能超越生死离别，曾经我们都很坚决， 说再见，你却再见，这么结束这一切。能否不要说再见，你的再见说的那么明确，怎么我你之间两个世界再也没有交接。如果告别能不能再见，我们的照片的记录幸福到永远， 和父母的一声再见应该是过年之后这个最艰难的一声道别哈。 是啊，离家之前呢，真的这句话说出来呢，可能心里边真的是 千般不舍。 对呀、啊、但是呢还是要踏上这个返回自己工作地方的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行程。 没错没错， 继续来看看大家放了什么。你是刚刚看到这个 Run 发过来的吗？他说家里自己做的腌萝卜、香肠、腌牛肉，还有水果。 哎，听得我好饿呀！ 那颗心，还有心和水果，心是什么？ 就把爸妈的心都带走了。 好吧，也确实是。 儿行千里母担 忧 啊。 对， 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了，真的是全是吃的，而且呢还有数不清的秋衣秋裤， 让你们不穿，全给我们带过去。 对呀、啊，谁让你回家的时候穿的那么单薄？耍帅没用，在妈妈的眼里就要穿的暖暖厚厚才行啊。 还有这是锦子，他说呢，说宝宝的假期还没有结束呢，还没有等到爸爸送我的那一天。 哦，所以呢，你现在就要在暗中观察了，看看妈妈是不是已经开始行动了。 哎、或者今天听我们说到这么多东西，有什么想吃的，突然间想起来，可以跟妈妈提前说一下啊。 哦，没错。还有呢，这位叫龙二哥的朋友说了，他说我是昨天晚上才到的，早上打开行李一看是别人的行李。 真的假的？ 我想 拿错行李了， 真实发生的吧。 那怎么办呢？ 赶快想一想这个补救的办法吧，赶快把行李还给人家。 哪里拿错了？ 对 呀、 啊、毕竟你的行李里可能还装了很多妈妈给你带的东西啊。 对，然后这个是往昔深邃，他说呢，说是哎呀，我妈给我带了一只鸡、一只鸭、腊肉、香肠，是奶奶给我装的，还不是妈妈。 就奶奶可能觉得想到的更多。 这怎么？哎呦，我觉得 来来来，把传家宝也带上。 不是，对于很多有一个这样一个代沟，也不知道还是一个理解上的差异哈。咱们就是怎么说，会觉得方便最重要。 对， 像这种鸡呀、鸭这种生肉，你不会想去做啊，或者怎么样？就附近有卖的，或者有差不多现成的，吃一个就得了。 年轻人都是图省事儿嘛。 这就 轻装 负担了。 可是这个老辈人呢，真的觉得就是你一定要做万全的准备才行。 哪有家里的好？哎，对，很多人会有这个想法，爸妈给你带很多东西，哪有家里的好？哪有自己家里的好？馒头自己家蒸的，然后就是各种的都是自己家里的。 对对对，甚至这个还有就是这个家里边更长辈的，像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可能还会装更多他们认为很重要的东西，带上带上 这种类型的。 没错，还有呢，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洛克他说，我看了我的行李之后，真的是对妈妈说，母上大人，要不然您跟我一块儿回来吧。 哎呀，还有这个是古城姑娘，她也说是，我妈给我烧了红烧鸡肉和卤牛肉，满满的幸福。 没错， 回去一定要保存好啊。 我还看到这位朋友，他应该是就咱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说呢，从这个家乡然后到另外一个城市这种的离开，但是呢，像这样的就是在海外可能求学呀，或者是在这个国外生活的朋友，他要从家乡离开的时候，那带的东西真的就太多了。 带了什么呢？ 他没有具体说，但是他说呀，他说我总感觉我爸妈觉得我在国外没得吃。 哎呀，确实是，身边有很多朋友就说这个出去之前一定会带一些辣酱啊， 对， 然后方便面啊，各种的榨菜啊，就是国内比较能买得到的。 对，尤其你要是走出亚洲的话，那可能真的就是这个各种的这个饮食习惯确实是不适应， 对， 所以呢需要带上点家乡的味道。 对，有时候带一些家乡的调味料，你都会觉得很亲切哈， 也是一种念想啊。 辣酱和榨菜走天下。 没错。 哎呀，还有这个是柠檬之下，他说是烤的面包干，还有一袋玉米面，一个毛巾被，两套新牙刷，年前老爹炖的酱牛肉，一袋玉米面也给你带过去了。啊，也对哈，有些这个就是家里的粮食啊之类的。 我在想象他需要搬运行李的时候该有多吃力。 对， 还有呢，这位叫洛克的朋友说，他说呢，我上次东西重的呀，结果箱子都炸开了，而且那个箱子还是新买的，还是品牌，我都 心 疼坏了。 这个确实会心疼。 对，一定不要告诉爸妈，要不然的话，爸妈会觉得更心疼的。 还有这个是十里桃花，他说是回家带了两个箱子啊，来的时候是满满一箱子。丸子、油饼、排骨，还有一整箱的一整只勺这个熟鸡，还有苹果、猕猴桃一袋子，猪油和胡麻油各一桶，到最后衣服都装不了，说回来就开春不冷了，硬生生把羽绒服大衣放家了。哎，这也是太可以了。继续来看啊，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大家发过来这互动消息。咱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说你啊，回家之后爸妈给你在行李箱里放了什么东西。 没错没错，看看呢，这位朋友叫这个坏坏的爱，他说呢，我过两天才走，他说呢，可是我知道女朋友走的时候，他的行李箱的背包里边装的全是家乡特产，哎呀，都是阿姨给他做的好吃的。 但是他弟弟一口都没吃到。 我觉得他这个朋友应该有隐隐的担忧吧，就如果他女朋友跟他是一个地方的话，那可能这个行李也要由他来承担了。 会那样想哈， 就两个人一人满满的一大箱啊。 还有就是怨二恒，他说是本来说好呀，东西不想带就不带吧，后来还是塞了满满一箱子，一般都是妈妈说，哎，你带上这个，带上那个，哎呦，不带了，太多了。结果你哎，不带就不带吧，最后还是放到你的行李箱里了。 没错没错。 这也是一家人，他说是半夜12点起床，开车40-50公里，冒着风雪把他送到火车站。哎呀，觉得满满的都是爱，我要继续去奋斗了。 真是这样。再看看还有没有朋友给我们留言。 哎，看到这个是，芭比古芭比的小仙女。他说我妈妈给我带了一箱的沙琪玛，因为我特别爱吃。 哦，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爱吃的东西都是爸妈妈妈最知道的。 对， 然后就给你放在行李箱里了。 对对对，也许你都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但爸妈觉得这些是你需要的，也许你就真的用得着啊。来看呢，这位朋友也是说，他说自己这个带回家的这个脏衣服、脏袜子，等到走的时候，妈妈都给整理干净了，然后都给我装好了。 哎，韦小玉啊，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亲的爸妈，他说他们出去旅游比我跑得还快，哪有时间管我？ 这是比较这个开明的父母啊。 但我觉得有这样的父母也挺好的， 对啊， 他们开始过自己的生活去， 没错， 去享受了。 也其实呢，也是促成你赶快成长起来，就是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然后为自己做准备。这位叫林梦想，他说呢， 哎，昨天出门我妈给我100块钱让我省着点花，我每个月工资都给我妈一半，她竟然只给我100块，我心疼我自己。 这一定是亲妈。 对，妈妈肯定是怕你乱花钱啊。 嗯，会有这种顾虑哈， 就需要的东西都给你装在行李里了，你还花什么钱呢？ 哎，那今天说了好多这个往行李箱里放这个各种东西的这样的事儿。 哎，我还看到一个，这于子博他说呢，我妈直接给我放了一张卡，又轻便，而且呢又有解决我生活当中的老大难的问题。 你没有看到是不是信用卡，而且还要需要你去还款？ 哦，是这样。哎呦， 开玩笑啊， 真没这么想过。或者很兴冲冲的拿出来一看，发现是一张健身卡， 也有可能。但这样的话，就是督促你去这个健身嘛。 没错，总之父母的出发点一定是为了我们好啊。 没错。哎呀，今天聊这么多，也希望大家呢，不管是父母有没有在行李箱里放东西吧， 对， 都能感受到回家之后的这一份父母对你的殷切的期盼。 对，你带着沉甸甸的行李和满满的爱回来，那也希望呢，开启你这新的一年非常正能量和非常快乐的生活。 哎，没错，今年继续出发，继续奋斗吧。 没错，那明天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了各位， 明天见喽。 北京时间9点整。